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，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，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口袋替你闹，趁年轻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坐在台阶，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，没人在想把我们放下他一点些，不吃大餐，不躲花钱，去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。不管其他心情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，手心说爱，心里真甜。哪怕再爱不能粘着，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品尝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就更迷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，手心说爱，心里真，哪怕再爱不能粘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尝上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新鲜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能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见你是亲吻的瞬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。

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稻田，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。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一张大的脸，盼望着假期，盼望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Oh,

若不是你，若不是你，心怎么会有什么纠结，有什么糟蹋？是你，是你，是你无情的目光灼伤了我的心。 这样被你征服， 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入土，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解开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说星缠绕心中，终于冷冻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在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1月5号起，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。昆明铁路局将新开39对动车组列车，首次开行昆明南至北京西、昆明南至上海虹桥、昆明南至南京南、昆明南至深圳北等多趟动车组列车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，支付宝发布了2016年的中国人全民账单，去年4.5亿实名用户使用了支付宝。80后人均支付金额已超过12万元，大学生的人均支付金额超过4万，你拖后腿了吗？据工信部网站消息，电信业务经营者与用户订立入网协议时，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要求用户出示有效身份证件，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并进行查验，对身份不明或拒绝身份查验的，不得提供服务。近日，网名为 Master 的神秘围棋手连续战胜包括中国围棋名将柯洁、聂卫平、古力、韩国围棋冠军朴廷桓在内的顶级高手，获胜60场没有败绩。4号晚间， Master 自曝身份就是 AlphaGo， 而代替其落子的是 AlphaGo 团队的黄世杰博士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找到自己想前往的旅程，美好都有成本，我在乎的是我这时刻还能觉得有感动沸腾、啊、越来越懂得只爱才有热忱，太勉强自己苦痛就会不是当个人，有一切自然发生，总想太多骗最爱笑的人。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2005年的1月6号0:02，中国的第13亿个公民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，这一天也成为了中国13亿人口日。这个小公民为男性，体重3660克，身长52公分，取名张逸驰。当年的一胎制在控制了人口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一些问题，比如现在的人口老龄化、未富先老的局面。如今一对80后夫妻普遍都要同时照顾4位老人，压力很大，政府的养老措施也难以应付这样的局面。曾经的计划生育尖兵，现在正逐渐成为计划生育的受害者，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听到歌曲《当你老了》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，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，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，当老了，眼泪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 风吹过来， 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